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空晴朗，大气清澈透明，光照充足，能见度很好，驾驶视线呢开阔，适宜各位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空气非常的干燥，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并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另外告诉各位，夜间气温很低，天气十分寒冷，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会很高，家中呢采暖以外的其他自采暖家庭啊，应该注意特别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今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十二度，最大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能见度和驾驶视线呢很好，风力也不大，天气适宜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北京时间来到了11:33的41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在周三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叨叨。 两天没见到了 啊，哎，你回来之后这个没事，我不辛苦，我是觉得你年轻了耶， 就是 发胡子了是吗？ 不抽烟了， 嗯， 气色好一些了， 嗯，是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好好的休息哈。你看，比如说你在这个北京城里头溜达溜达，忽然那个一个饭馆的扬声器里、音箱里传出这样的一种音乐，你就特别想进去看看到底是。 是的，异域风情，一下让我想到三里屯附近某个烤肉馆。 很多，其实在北京就是包容的城市嘛，各种各样的行业、人，还有各种发生的事情都会在北京这个城市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一北京通。 真的， 他真的厉害了。 就是我觉得他年纪轻轻，真的北京门清， 对， 什么都知道， 门清 啊， 只要是北京的文化、饮食，哪里打折，他都。 不，主要是文化， 文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来。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度。不要听错呀，也不要记错呀，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看看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30%。希望各位注意天气变化。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每一次上路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那个转眼的谈笑风生之间啊，我们都聊到家庭组合了。 哎，那必须的嘛。 我觉得胡先生是一个特别重情义的男孩。 嗯， 对吧？道，因为他是女生，他有发言权。 是， 简简单单的几句攀谈，能不能感受出来？很负责任， 特别的负责任。 对。哎，你这句话里边的话里有话呢，听着。 没有，特别的负责的一个男孩。是的，就是而且能够从初恋坚持到结婚不容易。 为你大大的点赞， 点个赞，耶。 嗯，没事，找我喝酒去啊！ 好嘞， 倾诉一下， 倾诉一下，对对。当然，我们今天要说情里情外的都在北京城可以发生的事情哈。刚说到胡同，我们的胡先生扔出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真的都走过。 嗯， 啊，就是咱们熟悉那29条，你全走过了，是不是？ 对，都走过了。 天哪！我真的是超喜欢北京的胡同 文化。真的，我也是爱胡同。 是的，就是尤其是天好的时候，不管你是冬天还是夏天， 都好 就走一走。因为有一年我记得过春节的时候， 一个人 大年初4初5，没有，带着我姥姥，老太太特别喜欢， 老宝贝儿， 对，然后领着她去串了串这个胡同，就是走的那个29条的其中某几条，然后走着走着你就看那天阳光特别好，然后有那种老太太还因为有住家嘛，他们就自己坐在外面，对，晒着太阳，哎呀，那感觉简直太爽了，而且没有人， 大棉袄大棉裤一穿，那感觉是不是？ 对，而且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哎，这是某个某个名人的故居， 对， 那是某个某个名人的纪念馆。 没错没错，这就是有故事的地方哈。 是， 对对对。 说到胡同呢，胡先生呢就特别的清晰哈。 嗯， 要这个时候咱们去游胡同，其实到了周六周日，我个人的感觉，胡同应该比周一到周五工作日要人多。这个理解对吗？ 人多好多吧？ 其实还好， 还行。 什么样的胡同 啊？ 对，有些胡同可能是商业区嘛， 啊，对， 周末的时候比较多。嗯、 像北京坊附近 啊，对对对， 太多了， 太多了，经常 会。北京坊我至今没有去过。北京坊是个胡同吗？ 团建，团建，团建。 啊、北京 旁边就是嘛，那边就一大片黄胡同。 每次提到北京坊，我都想到便衣坊。我以为是一个。 北京坊和便衣坊差的挺远的啊！便衣坊是个餐馆，北京坊是个餐馆聚集区。 对对， 全是餐馆。 听完了我刚才的话，说马上给我改名。 把微信都马上把微信你的微信都能了解到 啊！是是是， 这说的那个便宜坊不是老店。老店哈、嗯、到底是便宜坊还是便宜坊？ 便宜坊， 便宜坊， 便宜坊， 大家不要记混了哈、嗯、来回到胡同文化当中哈。那比如说我跟道道也喜欢，听众也很多人喜欢北京的胡同，外地朋友也喜欢北京的胡同、 嗯、 第一次来北京哪些胡同必须逛逛，那胡先生给我们推荐几个我们听听看行吗？ 必逛的、 嗯、必逛必溜达溜达的 太多了， 太多了， 一次逛不完。 哎呦，哎，那假如说啊，咱们、 就 是、 你看 就 三个小时， 对，你这是来北京就三个小时， 我是转站啊， 转机啊。 你说你说 啊， 你说啊， 没有，我就说如果要是一个外地的朋友来、 啊、 第一次来北京， 第一次来， 然后胡先生你带着他游，你会游哪些呢？就是除了胡同，不光是胡同啊， 嗯、 就是你会首先带他去玩哪些地方？ 像第一海水浴场啊，后海这去不了了、嗯，太冷了。 其实我建议， 嗯， 如果第一次来， 哦、 我是特别喜欢带他们去前门一带的， 前门， 前门 对，前门外、 啊， 既有市井的生活， 对， 又有美食， 是， 又是这个前门楼子。 你看，咱俩想的没有想前门这块，他一下子想前门了， 对。 杨梅竹斜街是在前面， 杨梅竹斜街、 哦、 对，在那边 正阳门， 对， 正阳门， 正阳门就是 正阳门下 那块吧，对吧、嗯、 正阳门下。 前几天不是一个大戏吗？正阳门下小女人， 对、 哦、讲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 哦、 那个前门发生的故事。嗯， 我记得第一次去这个也是那北京坊那附近前门区域的时候、嗯、北京坊这餐馆吃烤鸭点 啊， 地铁啊它围得挺严的，就是你要从那个一个景点 啊 到那个地铁站前面站很远的，绕很多的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把控啊、 哦、 是不是，这个提醒大家。 我有个问题，现在那个北京坊里面是不是还不能停车了？都已经 可以停， 它有地下停车场 啊、 哦嗯、规划的是挺好的、 哦、 但是就算不行的、 哦、是 它是一个就类似一个你跟 生活 给它形容一个前门坊 那个北京坊其实很多地方，北京坊很多地方可以看。 是的，是的，是的。 它原来是这个前门西河沿 和 廊坊头条， 对， 中间这部分给改的。 哦， 它有很多遗迹，很多当年的这个银行的旧址在那儿。 没错， 交通银行的旧址。 是的，是的， 对， 嗯嗯。 然后廊坊头条那一条街上有那个劝业场， 嗯 啊，那是老北京真的是挺有名的一个商圈了。 嗯， 现在说王府井西单，那时候就是劝业场。 对 啊，劝业场， 劝业场，后来改成了那个新鑫百货、新鑫宾馆。 哎，好熟悉啊！你 对对， 新鑫宾馆、 嗯，然后再到这几年开始这个重新了给写的修复，然后开的这个北京坊、 嗯 啊，北京坊现在网红打卡点，一定要去的，是哪儿呢？ 必须的，网红打卡点。 我们新闻播报的北京坊是所有的朋友来到北京人数最多的一个景点， 湾配置书店， 湾配置 对， 去过 五星良品酒店 是有 啊、嗯， 排到下个月、 那个、 下个月了都已经。 对，什么北京青年咖啡馆 有、嗯、 是，还有什么来着？ 星巴克甄选 对， 星巴克甄选 对呀、 啊，旗舰、嗯、 三四层呢，那个星巴克。 对，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都知道。它还有一个酒店，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也提了。 然后呢？ 便衣坊店。 离不开电影， 开玩笑。 还有一个酒店，它在里面就有， 对对对， 它有自己的无边泳池， 是是是， 然后那个酒店居然还不贵， 打卡嘛、 嗯， 对吧？说到前门啊，胡同啊，有没有名字可以去让大家去？现在开着车的朋友就可以绕到那边去看看的，有没有前门那边？ 前门西侧很多很多， 是吧？ 嗯、前门西侧，比如最著名的就杨门竹斜街嘛。 啊，对对对， 杨门竹斜街再往西就到琉璃厂东街。 是的， 啊、 那好多趟呢。 对对， 它那个都连着的，能走好远的， 都连着。对， 啊、 然后从。杨梅竹斜再往南，大栅栏西街也叫观音寺街。 大栅栏， 大栅栏， 我一开始都念错，大栅栏我都念。 我也是，我经常念就是大栅栏。 大栅栏是吧？ 大栅栏， 嗯， 小时候我也觉得挺奇怪，我们叫这名。 对对对 对。对啊，我说难道还有小栅栏吗？一下就被那个听评员老师给揪出来了。 是的是，大栅栏， 大栅栏，再往南就是有名的八大胡同了。 八大胡同 啊，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都是哪八大？ 八大胡同其实它是一个泛称啊，主要指这周边所有的这些胡同，包括比如说像石头胡同、陕西巷。